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7点钟的时段跟你问候早安，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陪伴你听好听的歌曲。今天是周六，一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恨不得一周七天都是周末。当然，如果现在真的像小时候一样，给你一个暑假，给你一个寒假，你会突然觉得不知道该做点什么了，可能都会闲得愧疚。所以呢，什么年纪有什么样的生活，该充实的时候充实，该休息的时候休息。怎样才能休息好呢？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忘记工作当中的烦恼，总惦记着还没有解决的问题，那怎么能算休息呢？好了，在这里好听的歌曲伴你休息，会听到戴佩妮品冠的一首《半生熟》。 你总是腼腆，仍有墨语言，填满我心里的小缺陷，灌溉满座花园，让我种泪眼。对你，我怎么可能情不在焉？ 你总是淘气，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躲避面。对你，我没有抱怨。 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看昨夜的晕眩。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脱。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的脸，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把。 一屋子的颓废，思念不放手让我睡。你最喜欢听的爵士音乐，慵懒的忧伤的杂念，而我站在照片的左边，快乐离我越来越远。每年这个季节特别有感觉，我好想你，想再见你一面。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就时间停在这一秒，倾听你的耳语心跳。许多是曾经时间啊，回头看突然都没了，用一切换你的微笑。

我们总是会说，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跟着心走，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才会少一点遗憾，而且啊，是自己选择的也会更加有动力。很多时候路是这样走的，但是呢，也会有没有办法的时候。想想看，从小到大有没有哪些选择是不得已的，不是跟着心走的，却只能那么做呢？当你没有办法跟着自己的意愿来做出选择的时候，就当是迂回战术好了。比如说，有的人被迫选择了并不喜欢的专业，但不代表你喜欢的就不能追求了。可以用业余时间去学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是换一种方式，不要轻易放弃你想要做的选择。 害怕触碰的眼神变成叹息，像夜里的霓虹灯断断续续，天越黑越清晰。害怕相处的情人变成距离，像夜幕中的星星遥不可及，越孤单越美丽。害怕清醒的早晨变成日记，像回不去的过程早早细细，越看越难以闪避，越看越难以逃避。害怕对接的感情变成沙粒，在握不住的风中飞一回散去，越等越不留痕迹，越等越令人伤心。

其实激情过后无聊的消遣，谁无怨谁无悔，在皎洁浪漫的月也有残缺。当繁华褪尽，未了的情啊，在缠绵终将事与愿违。有什么放不下？从你如烟火，未来如流沙，谁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如何变化？有什么放不下？青春如昙花，岁月如流沙，天再高地再大也容不下寂寞。情人潇洒，别再常说愁自爱自怜，究竟终成为过眼云烟。耗尽记忆不再像从前，又何必搁在心头，爱早已时过境迁。有什么放不下？谁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如何变化？有什么放不下？青春如昙花，岁月如流沙，天再高地再大也容不下寂寞。我感情又潇洒， 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安全知识是如何处理燃气泄漏。城市里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天然气，无论是使用天然气管道还是气罐，都要注意使用安全。天然气一旦泄漏，未及时发现会引起爆炸乃至火灾，对于家庭及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朋友们，我们在家里发现天然气泄漏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怎么去及时处理。首先，关掉天然气的总阀。天然气在进入千家万户之前，燃气公司都会加入特别的气味，刺鼻的味道作为警告气味。如果你闻到有刺鼻的味道，或者是头晕头痛的时候，再或者是怀疑天然气泄漏的时候，果断关闭总阀，

实我也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正能量、负能量这样的词，但我们都能深刻体会到它们当中的含义。我们的生活是很需要正能量的，需要阳光，需要动力，需要一种信念。你的正能量是什么呢？但是也不免会遇到负能量的时候，比如说情绪不好，遇到了很多波折，或者受到了负能量的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你又会怎样来调节自己呢？要有合适而健康的发泄出口。对你来说，正确的调节方式，还是要说希望你是一个自带阳光的人，哪怕阴天了，下雨了，你也可以拿出阳光交给自己，开心点哦。好了，来听歌吧。 沉着怎样洒脱，装作不太在乎这个结果，摩擦着了情也慢慢渊博，想好好解决却没有线索。如果总有什么不让我们都会觉得不妥，只因为我们都太会闪躲，所以一再重复同样的错。我们的爱情轻如毛球，弄皱了所有温柔，谁说什么都像借口，就算这个时候开始觉得内疚。我们的爱情如毛球，弄皱了仅有的温柔，变成了麻糟的念头，让人感觉烦恼好难过。 我怎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信我倒是很感谢你，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活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希望尽快沉眠，日子久了就明白，终日中我还是首选。我念着你，男人有时真话连篇，我会用你处处的掩面。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

你和你的朋友熟悉不熟悉，很多时候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言行举止方面，比如说跟一个人很熟，然后说话的时候就肆无忌惮的，什么玩笑都敢开。但是如果不熟的话，可能就是彬彬有礼，甚至需要刻意的找话题。我们呢，应该对身边那些非常熟、非常亲近的朋友，抱有一种感恩的心。感恩生活能够让我们遇到这样的朋友，感恩彼此的陪伴，也希望能够一直这么亲切下去。你想到的是谁呢？你的好哥们儿、好闺蜜，好好的珍惜他吧。好了，在这里继续来享受好歌曲。 他听我说话有些贱，还等你慌张又道歉，谁过后转身偷偷窃笑，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我向来做事有些倔，找明白无不想妥协，能有你耐心把爱锁定，在无人天狼中将我拒绝，再痛我一些，再管我多一些，我喜欢撒娇的感觉， 喜欢发呆吗？在安静的时间里真的可以发呆休息一下，那种放空的状态就是一种很好的缓解方式，可以缓解不好的情绪，缓解压力，缓解你的胡思乱想。发呆的时光只属于你自己。我记得我曾经在出去玩的时候就有看到过一个很好玩的写着发呆的牌子，然后我就拿着它拍照，当时就说了我没有什么特长，给你们表演一下发呆。好了，现在的你方便的话可以听着歌发呆，如果正在开车的话可不能发呆，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你的心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步去，换过 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喜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再拥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你喝的休闲是同为平行的喘息，这个是身体的，这个是呼吸的，这个突袭来的，这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这个人忘在这个秘密，在在这人海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这是不是你，就像是同为平静的喘息，这个是身体的，这个是呼吸的，这个突袭来的，不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这个人忘在我的秘密，在在这场海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的声音， 如果能 不期而遇， 不敢回 先客气， 你不懂我 受到刺激， 并不怎样 就在痊愈， 说实话 一片狼藉， 这片永久 所剩无几，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 为什么还也有危机， 你不在北京，我不在原地，你的风转自转世界邂逅，我将前行，你不后继会换季，这片浩劫在更替，在心纠结的过不去，你云淡风轻，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怎么年纪，我的同生儿与女总共也随我去起，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 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

作多情，听到的这是国语版的这首歌，来自周慧敏。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的好多事情都是一开始你觉得你做不到，你不可以，后来发现好像没有那么难呀。对你来说，这个从难到简单的过程一定是很重要的，是一种成长，也可以说是一种修行。像我呢，在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事情都不太擅长，但是自从我养了狗之后，我全身心的去照顾它，这种付出就让我明白我是可以照顾别人的啊，哪怕是狗狗。想想看，这些年你有什么变化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连你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呢？我们都在成长。 OK， 说到这儿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会听到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明天早晨会继续来陪伴你听歌，依然祝大家周末愉快，锁定收听1033，不要走开。南 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留着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株鸟语，鸟语的大堂摆着一个神机，神机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木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大也厚，人生得意要把握。哦，潮起又潮落，动物晴朗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再解脱。别人过的生活，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哦，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再解脱。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哦，潮起又潮落，风无尽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雪也要看透才解脱。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份回忆。我的故事，我的歌。